马上要为你送出的是来自于动力火车，由严志林和尤秋兴组成。生活当中的两人呢，腼腆又低调，但是当他们开口唱歌，竟有种意想不到的狂野。动力火车，当。

不能放弃，勇敢去爱，是你让我还相信未来。我想起你就不会崩坏。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